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68集。明月入军心，人人都担心的应届生明月。潘明月直接回寝室，他是政法系的学生，男女对半，室友跟他都是一个班级的，两个本地人，他跟另外一个是外地人。潘明月话不多，平日里不是在学习，就是在学习的路上，是政法系的一朵高岭之花。可能因为辅导员的嘱咐，潘明月是孤儿的消息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所以室友跟同班的学生都还挺照顾他的。四个室友相处的说不上特别好，毕竟潘明月一天除了睡觉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，要不就是在兼职，但关系也还能过得去。潘明月进去的时候，三个室友都在。 明月，你实习找好了没有？ 看到潘明月回来，一个长发女生看向她。潘明月的三个室友，有一个室友成功地考上本校的研究生，另外两个室友也找好了实习。说话的室友就是成功考到研的那个，也是京城本地人，江一凡。寝室里跟潘明月关系最好的那个。临近毕业季，寝室里的三个人都挺担心潘明月的。 明月，你怎么不直接考研呢？ 短发室友看向潘明月，遗憾地开口。 我们系的教授都那么喜欢你，你成绩各方面表现都非常好啊。 江一凡看了短发室友一眼，打断了他的话。 你别说了。 潘明月是政法系数一数二的大才女，所有人包括教授都以为她会考研，甚至于她申请保研也并不是很难。谁知道她没有申请保研，也没有去考研，当时名单下来时，所有人都大跌眼镜。不过仔细想想也不是很难理解，毕竟他的家庭环境应该不允许他继续考研。经过江一凡的提醒，短发室友也想起来这一点，立马闭嘴，面色变了变，没再提潘明月的这件伤心事儿。三个室友虽然比潘明月要小一岁，但都拿她当妹妹看待，平日里能照顾也就多照顾一点。 辅导员刚刚给我联系了一个实习机会。 潘明月坐到自己的电脑前，一直安静地听着室友说话，直到听到这儿，他才抬了抬头，似乎是笑了。 稽查院的科室职员。 京大政法系每年都有一个稽查院的实习名额，这件事政法系的学生都知道。听到潘明月这么说，三个室友完全没有羡慕嫉妒恨，反而忧心忡忡。 怎么回事啊？今年怎么让你去？往年不都是博导们去的吗？ 江一凡眉头紧皱。 辅导员他们都在想什么？ 稽查院在国家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，这一个实习名额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实习名额，更是几个院校几个派别的博弈。在众多博导中让潘明月一个应届生去干什么？不过这种话江一凡他们也不会当着潘明月的面说这么多，只是一个个的开始安慰潘明月。 没事，明月，就是积了一份经验而已，放宽心态，等到你真正有能力了就能直接考进去了。 对啊，明月，大不了你到时候回来来我们公司做法律顾问。 短发少女拍着胸脯开口。短发少女是潘明月他们寝室另外一个本地的，父母做生意小有成就，也算是一个富二代，这么说也没有问题。潘明月已经打开了电脑，正在画要交给辅导员的东西，闻言朝三位室友笑了笑。 放心。 放心？ 江一凡怎么可能会放心啊？他忧心忡忡地坐回到位子上，若有所思。下午四点，潘明月把最终画好的宣传图交给辅导员，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，才拿着书骑着自行车去了咖啡厅。可能进秦染太久了，大部分跟秦染走得近的人都染上了秦染踩点的这个臭毛病。咖啡厅门口的风铃声响起，潘明月拨开门帘进来，一眼就看到了坐在大厅角落里的风夫人。上一次跟风夫人谈判之后，潘明月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风夫人了。似乎是听到了风铃声，风夫人朝门口看过来，看到潘明月拿着书进来，她整个手都是一紧。 风夫人， 潘明月走近，朝风夫人淡淡颔首。两年过去了，潘明月几乎没有什么变化，架着黑框眼镜，皮肤很白，唯一变的就是她看起来好像更有气质了。风夫人手中的小勺子搅着咖啡，等她走过来，手掌心都是一紧。 今天我找你来是为了什么事，你也应该知道。 风夫人把勺子往杯子边缘一靠，又在手边戳了一张餐巾纸，优雅地把手边的痕迹全都清除掉了，才继续开口。 风慈回来了。 潘明月闻言，镜片后的睫毛颤了颤。他当然知道，在他回学校的时候，在门口看到了风慈，他避开了他，从另一道门进了学校。自从两年前的事情后，他就拒绝见风慈。他不想见风慈，秦冉跟宋绿婷自然不会袖手旁观。风慈因为种种原因，这两年都没有成功的见过潘明月。后面因为生意，风慈又不得不远离京城。他毕竟是一个企业家，要对自己的员工负责，不可能这么任性。直到最近才稳定下来，有时间回京城。这两年他也不是没有用其他方式找过潘明月，但都没有用。这些事潘明月知道的不多，只是突然听风夫人再次说起这个人，他心里难免又颤了一下。 很简单，我不希望你见他，算是我们家资助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唯一能回报我们的。 风夫人看着潘明月，从风楼城那里知道了潘明月的事情，他对潘明月已经没有那么多意见了，但不妨碍他不喜欢潘明月，尤其是后面他还知道了另外一些事情，这更让他膈应。潘明月抿抿唇，他抬起头看向风夫人，好半晌才放下一直握在手里的杯子。 好。 他拉开椅子站起来，并拿上放在一边的书。看到潘明月这么识相，风夫人松了一口气，看着他道： 你这是要考研了？ 潘明月的那一届高考，前有秦冉，后有徐瑶光，潘明月并不打眼。 实习。 潘明月淡淡开口，风夫人就没有多问了。京大的学生大多是能往上考就往上考，除了一部分成绩不太突出的人，考不上去只能实习。风夫人一听也就没再关注。没有潘明月，风慈不仅能少一个污点，还能娶到一个对他事业有帮助的老婆，一举两得。外面头顶已经几乎没有什么阳光了，潘明月却觉得眼前模糊。他重新走回图书馆，进了卫生间，找了隔间进去，从外面的兜里麻木地掏出来一瓶白色的没有标志的药，倒出了两粒，也没有救水，直接吞下去。晚上江家。 不行，我这个部门是直接对外工作的，不能随意招实习生。 江父直接打断江一凡的话。 最近陆家会跟我们对接一个案子，更不能敷衍。 我知道，可是爸，你的部门也好久没有抓过新人了，不是？明月他绝对绝对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。 江一凡双手合十，做哀求状态。 放到别的部门，我更不放心。 江父很想让江一凡滚，但这是他们家最受宠的女儿，他只能压下要打人的想法。身边的属下更是小声劝说他。 哎，江科长，别生气，这可是您的女儿，亲生的，亲生的，您要是打了她，您可就完了。 闻言，江科长扭曲地笑了笑。 行，我答应你，让他来我的部门。 本来打算长期抗战的江一凡听到这一句，连忙抬头，惊喜地说道： 爸，您真是太给力了，相信你绝对不会后悔的，明月会让你刮目相看的，让你的业绩提升半个点。 他到底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叉包啊？江父看着刚刚让人提交上来的信息，就觉得辣眼。江一凡让他收的人，既不是研究生，也不是博士，竟然是个应届生。别说提升半个点，别给他找麻烦就不错了。这是纯粹看他过得太好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